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，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十三章，撞破。医院里面人很多，空气中满是消毒水的味道。袁子峰在前面冲锋陷阵，护着李琴书上了三楼。林天宇就在304。两人推开门的时候，这人居然趴在病床上写卷子了。他伤的是尾椎骨，坐是坐不了的，看上去还挺凄凉的。袁子峰本来是不想来的，奈何李琴书用那双晶亮的瞳孔看着他，让他怎么也说不出拒绝的话，最后忍辱负重地应下了。只是站在这里，他的脸依旧很臭。林天宇听到动静，扭过头来，脸也变得很黑。 看完了，走吧。 哎，子枫，你伤了人家，好歹说声对不起啊。 袁子枫干脆连嘴都不张，态度很坚决。李琴书叹了口气，只好扭过头去，真诚地看着小林同学说道：“ 非常抱歉，你的医药费我们会全权负责的。”“ 跟你无关。” 林天宇看上去也是个犟脾气，两个犟脾气碰在一起了，难怪打得起来。李琴书还想说点什么，袁子枫已经很不耐烦地开了口：“ 行了，看也看完了，该走了吧。”“ 你怎么……” 李琴书扯了扯袁子枫的袖子，看上去也有点薄怒了，但他表现的并不明显，只是眉头轻轻地皱起来。“ 你这孩子……” 袁子枫最听不得李琴书站在掌柜的角度说教他，一听这话脸立刻拉下来，扭头就走。推开房门往外去，正好一个中年妇女从一旁走进来，两人撞作一团。“ 哎呦，小伙子，你走路看点路呀，我给我儿子煲的鸡汤甩出来好多。”“ 妈，你甭搭理他。” 中年妇女看了一眼袁子枫，又看了一眼屋子里的李琴书，说道：“ 哎，你就是那个打了我儿子的小学同学是吧？小同学，你这是要不得啊，不能看我家儿子成绩好就对他心生嫉妒啊。”“ 什么玩意儿？” 袁子枫连出口嘲讽的兴趣都没了，只在心里骂了一句，转身就往走廊的另一头走去了。身后还有那妇女叽叽喳喳的声音，掺杂着李琴书道歉的声音，听得人烦躁得很。袁子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，可全天下的人都觉得他有错，连李琴书也拉着他道歉。袁子枫靠在医院侧门的门上，点了根烟，吞云吐雾。李琴书出来的时候，他半眯着眼，手里拿着一个打火机，按一下就是嘎嗒一声，伴随着小火苗往上窜着，咔嗒咔嗒咔嗒，就像是从里面找到乐趣了。袁子枫抽完了一整根烟，才看到李琴书站在不远处，看上去像是站了很久了。“ 什么时候来的？”“ 不久。”“子枫，这件事儿，不管源头是你还是他，你伤害到了他的身体，也伤害到了对方的家人，就这个角度来说，你应该道歉的。” 袁子枫甚至想说他们不是自己搞的了，但是话到嘴边一转又被咽下去了。“没意思。” 知道了，李琴叔长辈，回去吧。 OK。 李琴叔无奈地跟上对方的步伐。袁子峰将烟头扔进垃圾桶，手上的打火机被他抛掷了一下，稳稳当当地落在手中。眼角突然往右边一扫，突然就扫到一个特别眼熟的身影。袁子峰的步伐一下就顿住了，下意识扭头看了一眼李琴叔。李琴叔毫无所察地问道， 要不要吃点夜宵？半大小子正好是长身体的时候。 袁子峰脑子里某根弦一抽，开了口， 哎，李琴叔，你不是说姓厉的出差了吗？ 他盯着不远处的厉雨锦。李琴叔的步伐一顿，下意识顺着袁子峰的视线看过去。不远处医院大门的方向，厉雨锦和一个姑娘站在他的路虎车旁，微微低着头，认真地看着那姑娘在说些什么。姑娘很不好意思地点点头，然后李玉锦搂住她的肩膀轻轻捏了捏，两人转过身并肩往医院里走去。 出差出到医院来了？ 扭头一看，李琴叔本来还不错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，本就干涩的嘴唇此刻更是白得吓人。哎，袁子峰心里骂自己几句嘴欠，清了清嗓子， 那个可能是出差完了。 但想也知道这个可能性有多低了，就算是出差回来了，作为情侣关系，这厉雨锦也该先联系李琴叔才对啊，而不是跟姑娘在医院呢。袁子峰张了张嘴，还想再说几句，那头李琴叔却像是已经缓过来似的。 走吧，夜宵想吃点什么？ 他率先迈开步伐往前走。袁子峰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突然很不是滋味。 厉雨锦那傻逼到底怎么想的？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？那李琴叔又怎么想的？就这么个渣男，为什么苦苦守了这么多年？如果换作是袁子峰，早他妈跟全世界宣布这是我的人。 袁子峰本不想吃宵夜的，奈何李琴叔特别主动地说要做，任他怎么拒绝都无效，只好松了嘴了。 那西红柿鸡蛋面吗？ 他觉得以自己在李琴叔这里一日几餐的速度，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养成个大胖子了。袁子峰看了会儿电影频道的电影，困得不行了，直到鼻子里钻入了一股糊味，才猛地惊醒过来。扭头往厨房一看，李琴叔站在烧得正旺的炉火旁发呆呢，锅里的水都快烧干了，面坨成了一团了。袁子峰猛地窜起来，飞快地关掉火。 哎，你发什么呆呢？ 李琴叔这才惊醒过来，失魂落魄地看了眼袁子峰，视线落在锅里的面上，顿了顿才道， 抱歉，我有点累。 袁子峰知道多半是因为李玉锦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 我再给你下一碗。 李琴叔说着转身要去取面，却不想脚底一个打滑，整个人往前栽去。袁子峰吓得猛地拽他的手，将他搂入自己的怀里。袁子峰整个人僵在那儿了，李琴叔身上淡淡的茶香味入了鼻子，出乎意料的好闻。他的身体温热，出乎意料的柔软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 下集更精彩哦。